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八集。 阿英，施主暂且去不得，还请回吧。 看着没人，他赶紧化为人身，成型的那一秒还是贴在他身上的，两团绵软糊着他硬挺的背，软硬相交，好不奇妙。竹寒使了力挣脱，阿音却骤然倒地，他有些惊，低头看着他。今日是张扬红山，趁他明眸皓齿，而他不管自己正倒在地上，扯他布衣衣摆，眼神恳求： 求求你，关城，陪我去吧。我们的中元节同你们上元节一样热闹，却也有不同。我想带你见见，一年只有这一日，错过了便不在了。百鬼皆是好鬼，我今日抓了好多不听话的鬼，已经下了炼狱。你陪我去，我日后便给他们讲讲你绝宗宗法。 见他眉目有些许动容，阿音再加把劲儿。 你长这么大也没下过几次山吗？宗主叫你度化众生，可不见众生又怎知众生，更遑论度了。我带你见见也是为了你心中的神和法。 他眼神单纯恳切，做的却是勾引修行人破宗门规矩，夜里私自出行的逾矩之事。而关城皱着眉，双手将将合不住，有些为难地看着阿音，心中那两股疼又在死咬着缠。阿音觉得他犹豫的表情实在可爱，还要抿嘴咬着下唇忍住笑意，努力再挤出来那么两滴泪含在眼眶。静默静默，随后仿佛暗地里敲了一声锣，宣告他就此彻底心软。他爬起身，还没等站直，拉起竹寒一只手腕就跑。亥时刚过，清绝宗弟子回房，长廊里只有一人一鬼朝着大门跑去。竹寒也不知自己为何要同他一起跑，可脚下就是停不住。夏末了，风有那么一些凉，他身上沾了寒意，随风兜荡，目之所及就是他精雕细刻的面庞。檀口张着喘着气，发丝垂在脸侧飘摇萦绕，那双眼睛有光，朝着四门坚定不移。向下看便是被他攥住的手，有些烫又有些凉。出去后，红山女子转身使力合上了门，仿佛这样她的小师父就再回不去。阿音伏在门上，心跳同样加速，低喘又偷笑。寂静山巅，竹寒稳了稳呼吸，在她背后开口： 你力气倒是大得很。 她闻声转身，脸上仍是娇艳笑容，歪着头说道： 是呀，我的关城，抱起你也是不费事的。 严肃的脸上染上红晕，默默转身向山下走去，仿佛默许与他同去看百鬼夜行。关城绝不回头，这般就不必顾虑回去会如何，明日会如何，师父会如何。那些夜雨暂时抛之身后，因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今夜风好凉，阿音抓过他的手也好凉，可心间又炙热。月光下美人娇俏，言语之间流转情思，如同清绝宗后院的千瓣莲悠然绽放。 哼，蠢关城，但你走到长安城，鬼市都要被搬空了。 他跑上前扯他又咬胸前合十的掌，两掌相握，宗徒女子一阴一阳，随着山间的风急行起来。身侧乌压压的夜色掠过，是阴摩罗鬼带着人在穿行，向着长安。立在城门前，竹寒眼神正冷，为目之所及的场景错愕。长安城城门大开，自城门外就已经摆了不少摊位，延伸整条朱雀大街。摊位前的自然不是人，而是各式的鬼，有一缕烟状的，有鸟兽形的，也有如药叉那种怪异丑陋的， 大抵就这三种类别。阿音一般的人倒是也有，却极其稀少，且长得远不及他。阿音面对着他解释道，阎王也在研究鬼幻化人身之法，现下大多还是鸟兽状，或是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但绝不会伤你，你不要怕。人对于鬼的刻板印象无外乎是吃人心肺，吸人精气，可阿音都已经在他面前否定过，他现下倒也不能说完全无畏，只是惊大于怕，不知怎的就说了句， 我信你。 两人相对，阿音默地提了袖子遮住了脸，红纱金光下他有些脸红，一口白牙咬住娇嫩下唇，嘴里小声啐着， 你正盯着我说信我，可是在勾引我。 他用双手合十低了头，磕磕绊绊道， 并无此意。 阿音扇了扇风，试图拉他的手继续走，却被他合掌婉拒，他倒也不急，反正今日也抓过了，嫩滑滑又带着层薄茧，甚是好摸。 你跟住我了，若是被艳鬼拐跑，我可不保你手贱。你这艳鬼是做什么的？ 他点头跟得紧了些，没做言语。线下你看到的有我这般后天形成的鬼，也有人死之后化的，阴司里孟婆汤供不应求，崔判官的生死簿也写到手软，今日中原婆婆和崔判可还没落清闲，因而这些刚死的就能跑出来逛逛。竹涵还看到了两个见过几面的村民，正凑在摊位前拿身上的平安节换一盏灯笼，目光对视，同他颔首，估计以为竹涵小师傅也已先去。他们卖的无外乎就是你们人的那些东西，价钱还离谱着，也就鬼才傻呆呆去买。竹涵终于开口， 你不也是鬼？ 阿音凑近张口对他吐气， 我呀，哪里是普通的鬼。 小师傅又退了步，状似无意到处看看，然后再偏头问他， 那有什么的稀奇物事吗？ 见他有了兴致，阿音也不再非要拉他的手，扯着长衫袖口穿过人群，边走边道， 我呀带你去药叉那，他惯是会偷盗的，每年都会拿忘川水来卖。 竹涵任他扯着，眉眼认真，用心听他讲的每一句话。 忘川水 是熬孟婆汤的原料之一，取自阴间唯一的河流忘川河。 说着到了个摆设最豪华的摊位，摊子前坐了个有些丑陋凶煞的绿皮鬼，一时间说不出来像什么动物。礼数要做，竹涵合掌颔首，药叉本来要出口的嘲讽话活生生憋了回去，这倒不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而是伸手不打有理人。他破天荒地恭敬道了句， 小师傅。 阿音切了一声也不理他，拿了两小杯忘川水递给了竹涵一杯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